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朱辉和陈华觉得如今的城市邻居，由于住的是公寓楼，所以十天半个月见不上一面是常有的事情，甚至还出现谈了两三年恋爱的年轻男女，直到确定关系带回家去见父母的时候，才知道两个人原来是邻居的笑话。为此要求贾科长帮忙到张秋林他们家探看吴基志，再没在那里。啊，同志，你们看这样做是不是合适啊？我突然到他们家去，要是引起他们的怀疑，就不大好了。贾科长的话说得很诚恳，似乎还挺内行。不过，朱辉和陈华，包括南宁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更是不能贸然露面。否则就有前功尽弃的可能。因为张秋林家那栋宿舍楼旁边正在搞基建，到处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地形比较复杂。而到学校来的侦查员只有三四个人，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宿舍楼四周。这样万一让吴基志闻到风声窜逃出宿舍楼以后，追捕起来就相当的困难。没有其他的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得请贾科长跑一趟，因为只有他去才能将吴基志已经被警方盯上的情况比较好的隐藏。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朱辉他们想出了让贾科长以参观张家新装修的房子为由前去张家一趟的办法。张秋林的父亲原先也是学校的中层干部，退休以后到郊区租了几口鱼塘搞养殖，刚好那天回家来看外孙。贾科长敲开张家的门以后，张秋林的父亲听贾科长说想参观一下他们家新装修的房子取点经，为两个月后分到新房子做装修的准备，丝毫没有怀疑，热情地带贾科长将三房一厅的房子从里到外看了一遍，还不断地给贾科长出主意，告诉贾科长找哪个装修队好，到什么地方买材料便宜。吴基志有一手香菇炒鸭肉的厨艺，正在厨房里忙碌，张秋林给他帮忙。贾科长进屋以后，张秋林打了个招呼，吴基志则连头也没抬，只顾忙他自己的事情。贾科长回来以后对朱辉他们说，看见有个40左右岁的中年男子正在厨房炒菜。张秋林跟他很亲密，也听见张秋林的儿子喊他爸爸。这就够了，正在炒菜的中年男人一定是吴基志。这时候的朱辉和陈华也遇到了跟王勇抓捕赖伯珍时同样的问题，担心吴基志会挟持老人和小孩做人质。他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用什么办法进入张家才比较稳妥有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中午12:30了，朱辉他们还是没有能够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他们远远地看到张秋林的父母亲带着一个5-6岁的男孩子从宿舍楼出来，向学校大门走去。机会来了，老人和小孩离开家以后，少了吴基志挟持人质的许多顾虑。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朱辉他们还是决定 采取熟人敲开门以后突然冲进屋去擒获无机质的方式。可是或许是担心安全，也有可能是顾虑到会伤害同事间的情感关系。这次刚开始，贾科长总是推三阻四，死活不肯再去敲张家的门。事实证明，在与狡猾凶恶的犯罪嫌疑人斗争的时候，还远远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勇敢和坚定。经过南宁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反复的做工作，朱辉和陈华又一再的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贾科长才勉强答应再去一趟张家。谁呀？听见有人敲门，张秋林在屋子里问道。根据张秋林的声音语调，埋伏在门外的朱辉认为吴继志还没有任何的察觉，就对贾科长使了一个眼色。 是我，贾叔叔。 贾科长看了身旁的朱辉和陈华一眼，尽量平静地回答说： 有事吗，贾叔叔？ 张秋林似乎不大想开门了。 我找不到钥匙，回家进不去， 可能是刚才掉在你们家了。 秋林呐，你能开门让我进去找找吗？ 听到贾科长这样说，张秋林不能再不开门。 哦，是贾叔叔啊，请你稍等一会儿。 门外的人们隐隐约约地听到张秋林在屋子里走动的脚步声，又过了两三分钟，门终于打开了。张秋林看到贾科长身后站着几个手持枪械的陌生男人，不由得一愣。可是还没有等他做出任何的反应，朱辉、陈华已经极其迅捷地冲进门去。张秋林惊愕之下，自觉不自觉地刚想张嘴呼喊，就被其他的侦查员有效地加以制止了。进屋以后，陈华发现唯一关门的那间屋子最为可疑，对朱辉使了一个眼色。朱辉做好掩护的准备以后，陈华猛力地把门推开，双手持枪平指，并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陈华和朱辉看到房间靠窗的床上躺着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男子，嘴里面叼着一张卷成香烟状的锡纸，听得响动扭头过来时眼神迷乱，而房间里又弥漫着一股怪味，显然这个男人正在吸毒。 你就是吴继志？ 朱辉问道。只见那个男人点点头，又贪婪地用力再吸了两口。 吴继志，你被捕了，我们是广东公安厅的警察，现在马上跟我们走。 陈华威严的命令刚从床上坐起来的吴继志。这个时候的吴继志比1982年抢劫香港西环如意表行时的犯罪经验丰富多了。他在朱辉和陈华的监视下慢吞吞地穿着衣服，心里在打别的主意。 警官先生，求求你们给张秋林他们家留点面子，不要给我戴手铐，悄悄地把我带走，我一定配合你们，不给你们找麻烦。 说话的时候，吴继志显得是十分诚恳。朱辉和陈华答应了他的要求，准备把他押上警车以后再将他铐起来。那是一幢六层的宿舍楼，没有电梯，张秋林家在四楼，只能是从楼梯往下走。楼梯很狭窄，没法并排走三个人，只好由朱辉走在前面。陈华抓住吴继志的手腕走在中间，南宁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跟在后面。一般情况下，这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安排，但是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因为人为的因素或者客观环境而出现某种偶然。陈华和朱辉押解吴继之下楼，一时失察没有给他戴上手铐，就出现了 这种情况。当他们一群人走到二楼的时候，正好有两个人往上抬家具。走在前面的朱辉为了给抬家具的人让路，在靠墙拐角处停了一下。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早已打好逃跑主意的吴继志瞧准机会，猛一用力挣脱手腕，就往楼梯下面跳。稍不留神，被吴继志挣脱手腕的陈黄连想也没想，当时就纵身一跳，将吴继志扑倒在地。顾不了胳膊擦破了，血流不止，只是紧紧地抱住吴继志不松手。朱辉随即也冲了下来，他们不再客气，抽出吴继志的皮带，将他的手腕绑起来，迅速上了警车，返回南宁市刑警支队。这虽然还算不上事故，但是2000年7月，作者在广州采访陈华时，他却念念不忘。他认为那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凶狠狡猾的嫌疑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放松警惕，否则就会给罪犯可乘之机。人不怕失策失误，就怕失策失误后不会吸取教训。广东刑警之所以在和形形色色的罪犯进行英勇的斗争中一往无前，屡建奇功，除了忠于祖国、上下齐心、团结协作、重视科技、敬业爱岗等因素以外，善于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由成功发现问题，无疑是他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1999年7月，虽然已经擒获叶成坚和他手下的几个得力马仔，但是为了取得充分的证据，专案办公室的任务仍然是非常艰巨的。叶成坚不愧是一个相当狡猾机警的职业罪犯，多年的犯罪生涯在不同的监狱进进出出，使他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应付审讯的经验。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心里头非常的清楚。面对着不时调换的预审警官，他总是摆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架势，要不一言不发，要不就海吹法罗，大砍特砍意大利黑手党从西西里发源到美国的发展，还有日本田中组、台湾竹联帮如何组建、如何扩张的种种故事。不论是意大利的红色旅还是日本的赤军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随便问我好了。说话时候的叶成坚做出了一副对全世界黑社会无所不知的样子。台湾的竹联帮我更是一清二楚，他们的陈老大1992年就想插手澳门，曾经策划绑架街市委，逼使街市委同意让他们进入澳门博彩业利益集团的计划。哎，街市委你们知道吧，那时候的街市委可是澳门道上了不得的大人物，只要他跺一跺脚，澳门都会震动十天半个月。竹联帮绑架街市委的计划失败以后，又想谋杀街市委，因而还引发了一场大战。哎，那一场大战打得可够刺激的，从澳门打到了东南亚。预审警官不难听出叶成坚的话是有虚有实，其中不少情节来源于电视连续剧和警匪枪战片。不过他说的都是别人的事儿，关于他自己的犯罪事实连提都不提。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听腻了，说一说你自己的故事好不好？自己的事儿都没讲清楚，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说的那些别人的故事呢？年轻的预审警官打断叶成坚滔滔不绝的海吹，有意识地刺激了他一下。说比不说好，只要他说话，就有可能找到击毁他心理防线的突破口。 但是不能任由他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得不时地打乱他的情绪。在他兴奋的时候必须想法压制，而当他沉默的时候又得挑起他说话的兴趣。这是在吴军的主持下负责审讯工作的侦查员们定下的策略。对叶成坚的审讯是侦查员们与叶成坚比信心比耐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比智慧的斗争。这无疑是一场持久战。经过多次的审讯，侦查员们慢慢摸到了叶成坚心理活动的脉络。他们分析以后认为，叶成坚的强硬是装出来的，他其实非常怕死，正是由于怕死他才硬挺并且心存侥幸，以为只要他不说，警方没有过硬的证据就判不了他的死刑。吴军是一个视野比较开阔、勤于思考，而且往往能从复杂的情形下抓住关键问题所在，并及时指出突破方向的指挥员。1999年1月17日，珠海市香洲的一家歌厅发生爆炸案。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迅速赶到了现场，可是除了找到一些炸药的碎末以外，没能够发现比较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案子只能暂时的搁置起来了。过了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深圳发生了一起有人在高速公路拿炸弹劫持大巴的恶性案件。吴军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当即想到了一个多月前的那起爆炸案，觉得珠海和深圳这两起恶性案件很有可能相互之间有一些联系，他马上派人到深圳取回了炸药渣。经过检验，果然发现罪犯在深圳和珠海使用的炸药完全相同。进一步审讯，终于查清珠海市香洲歌厅的爆炸案也是在深圳高速公路劫持大巴的那伙罪犯所为。此时针对叶成坚一伙顽固抵抗、迟迟不交代犯罪事实的现象，吴军指示审讯组的侦查员必须加大审讯力度，绝不能让罪犯缓过气，有时间编造假口供。同时他还跟侦查员们一起制定了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主犯不放松、多点打击、侧面迂回、先摧毁几个再全部解决的战术。各个击破、多点打击的关键是分化团伙成员的连接，尤其是必须粉碎李新文、汤成、朱新佩、赖伯珍、吴志彪、何景生、吴继志他们对叶成坚既畏惧又感激佩服的复杂心理，只有那样他们才有可能比较详细的交代犯罪事实。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反复的研究，预审员们认为这些案犯虽然出身、经历和性格都各不相同，但是在目前却有几个相似或者相同的心理症结。首先自然是企图逃避惩罚而掩蔽犯罪事实，其次是害怕事后遭受叶成坚的凶狠报复，再有就是以为跟着叶成坚赚了不少钱，知恩图报也好，行有行规也好，亦或讲点江湖义气也好，总之似乎不该出卖叶成坚。针对案犯们这种心理症结，预审警官有意识地点名已经掌握他们参与多次犯罪行动的证据，并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说与不说、主动坦白还是不得不承认，到处理时肯定不一样。同时 给他们指出叶成坚罪大恶极，这一次不可能再逃脱惩罚，也就不可能再报复任何人。然后根据案犯不同的情况，预审警官又想办法一一地消除他们对叶成坚的感恩意识，耐心细致地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跟着叶成坚干事，他们现在不会被捕而失去自由。所以表面上看，叶成坚是带他们赚了不少钱，但赚了那种钱以后，也就是走上了不归路。而叶成坚之所以带他们去赚那种钱，主要是想利用他们做打手，为自己捞大钱，并没有更多的为他们考虑。因而叶成坚实际上是拉着他们一起往死路上走。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势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自汤城6月18日开始交代谋杀大黑的事实以后，何景生7月10号又一次供出了1998年11月叶成坚在珠海市如何策划和指挥实施谋杀大黑的过程。吴志彪也对参与杀害大黑及多次抢劫行动的事实招了供。朱新佩除了交代曾给叶成坚收藏一支仿六四式手枪外，对几次参与在澳门抢劫的事实也一一的供认。此外，吴基志、李新文、赖伯珍、李乐生等也都放弃了抵抗。吴基志还交代出1997年7月在澳门冯记酒楼叶成坚指使他和卜老红谋杀傻彪的事实，再加上贺楠楠、熊建新、罗小龙等案犯交代叶成坚1994年在珠海绑架台湾商人刘少坤的犯罪经过，还有刘少坤、吴祥明等受害人也一致指认化名李总的叶成坚是1994年11月在珠海那次绑架行动的指挥者。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至此，已查证和落实叶成坚策划指挥实施的犯罪行为，总计有：一，1998年8月9日，在澳门皇宫酒店门前广场的公共汽车站抢劫两个女性送钱人，获赃款港币95万元，美元50万元。二，1998年10月23日，抢劫静安大厦地下钱庄，获赃款美元14万元，港币100多万元。三，1998年12月6日，在澳门一桥下隧道口抢劫一男性送钱人，未遂。四，1999年5月4日，在澳门抢劫一女性送钱人，获赃款美元15万元，韩币500万元，台币82万元。五，1994年11月13日，纠集贺楠楠等在珠海市绑架台湾商人刘少坤和吴湘明，勒索港币500万元。六，1997年7月，指使卜老红、吴继志在澳门冯记酒楼谋杀傻彪。七，1998年11月8日，率领何景生、李新文、汤成在珠海市胡椒园谋杀绰号大黑的吴廷辉。八，让朱新佩为他私自收藏仿六四手枪一支，子弹20多发。九，让李乐生为他私自收藏 TNT 黄色炸药4块，共80克。十，在澳门私自存放一批军火。澳门司警在万里长城旁边公寓楼的一套房间里起获 AK-47 冲锋枪2支、10个弹盒、500发子弹、六四手枪一支、59手枪一支、54手枪一支、美制曲尺手枪2支、手雷2个、硝铵炸药20公斤、小口径步枪1支、点38手枪1支。经查证，那套房子是汤成按照叶成坚的指令用邓业亮的假身份证所租。抢劫、绑架、谋杀、私藏军火数案并发，人证、物证、旁证齐全。这时候叶成坚说与不说，实际上罪状已经成立。不过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预审警官们决心要叶成坚开口说出自己的犯罪事实。1999年7月13号的晚上，两个武警战士把叶成坚押送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第3预审室。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五月下旬，专案组的侦查员陈华和小秋追到上海缉捕叶成坚时，是在第13家酒店查出叶成坚的行踪。而7月13日，警方给了叶成坚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看到分别审讯过自己多次的龙科长和朱刚一起站在桌子边上，神情严肃。叶成坚稍微一愣之后，很快就调整了情绪，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坐到了凳子上，架起了二郎腿，摆开了再次神侃海吹云遮雾罩的故事，似乎是知无不言，却让警方无从查证的架势。叶成坚，遵照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命令，今天我们宣布正式逮捕你，这是逮捕证。随即朱刚把逮捕证递给了叶成坚，叶成坚接过逮捕证，只见上面写着叶成坚私购枪支，抢劫、绑架、谋杀。一贯面对预审警官显得镇静自若的他，没等看完了逮捕证，就不由得脸色一变，强辩道：你们说我抢劫，我勉强可以接受，说我杀人，那可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这个人一生信佛，从来不杀生，别说杀人，我连鸡都不杀。哎，你们也看到我带的书全是佛经，我这个人是相信因果报应的，怎么会杀人呢？是否杀过人你心里很清楚，很多人也知道。龙科长炯炯有神的双眼盯视着叶成坚，他看出宣布正式逮捕对叶成坚的心理震动相当大，就乘胜追击，继续给他施加压力。龙科长语调平和但底气十足地对叶成坚说：对于我们在珠海大学后面小树林起初的那具尸体，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他是谁你大概不会忘记吧？如果忘记了，我们这里有照片，你可以看一看。龙科长把一叠照片递给了叶成坚。在审讯叶成坚的时候，如何使用证据，从梁国巨副厅长到吴军副局长，都要求预审员们必须用好、用准、用得合适。龙科长此时用大黑被杀的事实点了一下叶成坚的死穴，无疑是狠狠地击中了叶成坚的最为担心的罩门。叶成坚被捕以后一直表现得十分倨傲，而他的倨傲相当程度是来源于自信。叶成坚以为在他恩威并施之下，他手下的马仔全都戴上了套，绝不会出卖的。即使为了自保，像李新文、汤成、何景生、吴志彪这些参与谋杀大黑的人，起码不敢说出杀人的事实。但是当他见到大黑面目狰狞的尸体照片，明白了警方已经掌握大黑被杀的事实，他的自信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知道手下的马仔已经扛不住，有人开始招供了。面对这样的结果，叶成坚实在是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十分关照爱惜手下的马仔，不像四眼牛那样自私贪婪，一直跟马仔们有福同享。可是马仔们并不珍惜这份情谊，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一个的断情绝义，纷纷的将罪责往他身上推。7月13号的晚上，叶成坚预感到自己完了。他知道中国警方肯定已经充分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不会宣布对他正式逮捕。而宣布正式逮捕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心里更是一清二楚。受到突如其来打击而情绪混乱的叶成坚终于回到牢房时，禁不住嚎啕大哭。 边哭边咬牙切齿的咒骂：“ 丢你妈，全是白眼狼！老子带回你们赚钱，出事了全说是大佬叫你们干的。那分钱数为什么不说让大佬多拿点？忘恩负义的衰仔，全都不得好死！” 对叶成坚更大的打击，来自那个名叫小平的女人。小平本来十分佩服叶成坚，他认为叶成坚抢的都是不义之财，有点近似古装电视剧中的那些侠客。叶成坚敢从豪门富商之中把成娟夺过来，尤其让个人婚姻不幸福的小平感动。有点浪漫情节的小平觉得叶成坚是个敢爱敢恨，爱得勇敢恨得强烈的真男人，因而愿意冒险帮助他。这样小平在花都跟叶成坚一起被捕以后，一直迟迟不肯说出他为叶成坚收藏赃款的事实。小平离婚以后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如今进了看守所，失去自由，小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两个年幼的孩子。经过预审警官一次又一次耐心的劝说和启发，小平慢慢的开始明白，叶成坚并不是侠客。叶成坚多次抢劫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奢侈隐逸的享受，而不论他抢的是什么人的钱，都是采取不正常的手段方式，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私设刑堂谋害人命更是一种严重违法的凶残暴行，帮助这种人也就是以不同方式在制造罪恶。为这种人失去自由，抛舍可爱的孩子，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尤其是听说叶成坚不仅在香港有一个女人，而且在内地还和一个包头姑娘正式结了婚时，小平哭了。他开始怀疑叶成坚对程娟的感情是不是真诚，而自己对叶成坚的崇拜又是不是过于幼稚。为留在澳门的孩子，也为自己，他说出了自己手上有一个叶成坚交给他的装满了赃款的黑皮包。在他和程娟离开澳门到花都跟叶成坚会合前，他将皮包放在养父林生家里。1999年7月18日，接到小平电话的林生按小平电话中对他提出的要求，悄悄地把小平用旧报纸裹起来放在他家里的黑皮包带到珠海拱北海关门前，交给了由侦查员陪同去那里接他的小平。那个黑皮包里装着500万元韩币，正是五四抢劫案的一部分赃款。广东刑警的确是一个十分团结的战斗集体，他们不会想这是谁的案件，那又是谁的案件，而将抓捕罪犯、破获案件看作是大家的事情，有劲儿一块使，群策群力，协同作战。为破获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广东公安厅设立了专案组。不过当专案组人手不足时，并非专案组成员的许多侦查员总是积极主动不辞辛苦地参与行动。像珠海市刑警支队的张支队长，刚开始的时候负责别的案件，可是曾荣获全国优秀警察珠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光荣称号的他，在专案组审讯小组审讯叶成坚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积极地献计献策。张支队长1961年出生于粤东客家人聚居地， 在他的身上很好地体现了客家女性勤奋、刻苦、坚韧、好强的优秀品质。他是广东省警察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工作在最累、最危险的刑事侦查第一线。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张支队长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破案经验，屡建功勋，而且在以豪迈雄赳男性为主体的刑警中树立起了相当高的威信。他提出按强强组合的方式调配审讯力量的建议，并强调我们绝不能搞严刑逼供那一套，不打不骂，但一定得不断地给叶成坚施加压力，绝不能让他太舒服，绝不能让他待在看守所里就像住宾馆酒店那样逍遥自在。不断施压的策略在顽固狡猾的叶成坚身上同样起到了作用，手下的马仔陆陆续续的招供，在感受被出卖的痛苦时，叶成坚的自信心遭到严重的打击。而面对小平交出的500万元韩币的赃款，叶成坚更是失去了对于友情义气的信任。1999年7月25日，侦查员张志在审讯叶成坚时对他说，昨天我们带了点奶粉和补钙药品去看程娟和孩子，程娟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可以看看，看完以后如果有什么话想跟程娟说也可以给她写信，我们帮你转交给她。说着就把一张字条递给了叶成坚。看见字条上写着，坚哥，你现在怎么样了？还好吗？我和孩子都很好，请你不要挂虑。我托看守买了很多毛线，天天给女儿织毛衣，已经织好了6件，够她穿的5、6岁了。叶成坚不由得泪光闪烁，并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是如何认识程娟的。1997年7月，叶成坚和四眼牛闹翻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百无聊赖，就一天到晚猫在赌场里找刺激。那天他看到有个瘦高个的中年男子押宝时候一下子输了30多万却不动声色，内心十分佩服那个中年男子有大将的风范。等那个中年男子走以后，叶成坚问叠马的阿兵，才知道那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中年男子走以后叶成坚问叠马的阿兵才知道那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澳门3号坟场的老板赖不德。赖不德虽然只是一个坟场的老板，但是家底儿十分的丰厚，相当有钱。看到赖不德一掷千金的豪赌气派，叶成坚不由得心中一动，他想很有可能从赖不德身上捞一把。叶成坚开始策划绑架赖不德，经过几天的跟踪，他终于踩到了赖不德的点，发现赖不德的家就在离路环到海边不远的山岗上，是一座独立的3层楼房，房子四周是草坪和树丛。叶成坚悄悄地潜到树丛里，用望远镜观察赖不德家中的情况。树丛到房子之间的距离大约有50多米，中间有一大块的草坪，没有什么障碍物。想秘密地通过那50多米并不容易，而赖不德家里似乎经常有几个男人在伴随他们家人，如此的条件 没有十个八个有点经验的人，要想到赖普德家里绑架他，的确是非常的困难。叶成坚还发现赖普德并不经常外出，他出门的时候至少带两个到三个马仔，警惕性很强，戒备也很严。叶成坚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经过几次实地的考察后，他选中了一个下手的地点，那是赖普德家通往外面公路的一个拐弯处，地方相对的隐蔽，比较适合埋伏。叶成坚计划找个适当的机会抓住赖普德某个马仔，在傍晚时分野外人少时逼他给赖普德打电话，说坟场有急事要赖普德去处理，然后在选定的地点浅浅地埋上爬钉，用大石头或树干阻路，逼汽车上的人下来搬障碍物的方法，许多电影和电视剧已经用烂，容易引起怀疑，因而叶成坚决定用爬钉。爬钉扎破汽车的轮胎以后，汽车不是被逼停下来，就有可能歪向一边，甚至会栽到路边的浅沟里。栽到路边的浅沟最好，能使车上的人失去抵抗力。那个时候，埋伏在树丛中的人突然冲出来，必将很容易就逮着赖普德。叶成坚计划需要五到六个人参与行动，他准备找阿生、杨仔，再叫上不老红和阿志，因为有阿生，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还能让崩牙驹出面抗一抗，或者想办法疏通各方面的关系。叶成坚的计划并非没有实施的可能，但是他却忽视了别人的智慧和能耐。7月17号的晚上，正在赖普德家附近树丛中守候的叶成坚看见赖普德带了两三个人上了一辆汽车，匆匆地往澳门半岛那边开去，赶紧推出藏在旁边的摩托车，悄悄地跟在后面。赖普德的汽车开得不算快，似乎有意地不让叶成坚跟丢了似的。叶成坚停住了摩托车，远远看见赖普德一伙进了飞云夜总会。过了几分钟，叶成坚才不慌不忙地朝飞云夜总会走去。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